第十二集， 白思君正打算换个话题，然而这时沙发另一边的梅雨辰突然朝他爬了过来，然后一头栽到他大腿上不动了。白思君顿时吓得僵在原地，梅雨辰背对他，长长的发丝从肩膀上滑落下来，垂到他的大腿上，露出白皙的脖颈。他愣了好一阵。 梅雨辰， 梅雨辰没有回答，肩膀有节奏地起伏着，任谁也看得出睡得正香。白思君简直没脾气了，他掏心掏肺地讲自己的故事，想要给这位大作家灵感，结果到头来人家只是把他的话当睡前故事罢了。他摇了摇梅雨辰的肩膀， 去床上睡， 讲啊，我听着呢。 梅雨辰说着蜷起了双腿，摆明了一副要在这里生根发芽的架势。白思君看着这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躺在自己腿上耍赖，脑子里突然闪过去一个奇怪的想法。 或许梅雨辰叫我过来是因为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想要有人陪在他身边， 否则白思君完全想象不出自己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之前关于性向的问题，或许梅雨辰并不是为了吓跑他，而是在对他坦白。他不确定地摇了摇梅雨辰的肩。 你告诉我你喜欢男人，是不是因为希望我更了解你？ 梅雨辰没有回答，取而代之的是平稳的呼吸声。回想到梅雨辰之前的那句知道了，以及今天关于写作上的坦率，白思君心里基本已经确定，梅雨辰告诉他自己是同性恋，不是为了让他知难而退，而是在问他，我还有这样的一面，你还愿意做我的责编吗？那感觉就好像一个爪子锋利的野猫，终于愿意跟你回家，但是他害怕你突然抛弃他，所以事先告诉你，我毛病很多的，你最好做好觉悟。那不是威吓，反而像是在撒娇。结果他落荒而逃了，怪不得当时梅雨辰的脸色那么难看。白思君无声地勾了下嘴角，他拿过一旁的抱枕垫在梅雨辰的脑袋下面，解放了自己的双腿。看着老师睡在沙发上的梅大猫，白思君想把他抱到一楼的客卧去，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首先他不确定自己能否抱得动，其次是对一个男人用公主抱也太奇怪了。他去客卧抱了床被子过来盖在梅雨辰身上，而梅雨辰立马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睡得更香了。白思君蹲在梅雨辰身旁看了看，梅雨辰的睫毛很长也很浓密，他鬼使神差地伸出食指拨弄了一下，结果立马反应过来自己像个变态，连忙回到了客卧之中。客卧里没有多余的被子，白思君盖着外套将就了一夜，等他醒来时，身上的外套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昨晚他拿出去的那床被子。他走出客卧，一楼没有人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白思君轻手轻脚地来到二楼，耳朵贴在书房门上听了听，梅雨辰果然在码字。他稍感欣慰，但转念一想，万一梅雨辰又在写小黄文怎么办？这次他抬手敲了敲门，门里很快传来梅雨辰的声音， 进来。 白思君打开门探了一个脑袋进去， 我要去买早饭，你要吃什么吗？ 梅雨辰抬眼扫了他一眼， 三明治。 好。 白思君说完就要带上门，但一想到疑问还没解决，他便又把门推开一些，硬着头皮问道， 你在写什么？ 白思君的疑虑显而易见，梅雨辰停下打字的手，轻飘飘地说， 写到你躺床上了。 白思君的脸立马黑了下来，而梅雨辰轻笑了一声， 在写大纲，没写你。 大纲？这次是新书的吗？ 敲键盘的声音继续响起，伴随着梅雨辰的一声，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 那不打扰你了。 白思君轻车熟路地拿上钥匙，来到小区外的便利店，在买三明治的时候，他顺手买了一个草莓冰淇淋。梅雨琛的微信头像是草莓甜筒，而且上次他找借口要白思君过来时，也是说想吃点心。白思君下意识地觉得，这个难伺候的作家应该是喜欢吃甜食的。不过白思君忽略了他买这个草莓冰淇淋的动机，于是当梅雨琛举着冰淇淋前后打量，问他这是什么事，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梅雨琛是在问他为什么买 草莓冰淇淋。给你买的。 我是问为什么给我买。 对啊，为什么？ 白思君突然卡住了，他反问， 你不喜欢吗？ 喜欢，所以这是你给我的奖励。 白思君买的时候什么也没想，他只是觉得梅雨琛可能会喜欢，所以他就买了。然而现在被梅雨琛追着问，他顿时有些尴尬，因为他好像真的有那么点奖励的意思。白思君支支吾吾地说， 就是觉得你辛苦了。 谢谢。 这还是白思君第一次听到梅雨琛对他说谢谢，他不禁想到，原来这人也是懂礼仪的。他咬了一口三明治。 你的大纲写好了吗？ 结尾还没想好。这次的故事带点软科幻，有点难写。 白思君咽下三明治，脸上又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。他犹豫地问： 真的？ 什么真的？ 我就是有心理阴影了，怕你又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糊弄我。 白思君没敢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，不过梅雨琛就像看透了一般。 怎么，怕我又写些不能看的东西？ 你还知道不能看？ 白思君本来只是顺口一说，没想到梅雨琛一下子来了劲儿。 真不能看？为什么？ 这还为什么？白思君又想起了那些描写。 两个男人也太奇怪了吧，不会太勉强吗？ 哪里勉强啊？ 就那里。 梅雨琛扑哧一下笑出声，就像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。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 我可不想试。好奇归好奇，亲自去试当然是不可能的。 白思君在心里自己给自己说。简单用过早餐之后，白思君把餐桌收拾干净准备离开。他还记得上次梅雨琛说他是赖在他家里，他可不想被赶出去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再次猜错了梅雨琛的想法。准备离开时，白思君站在玄关边，一边穿外套一边问， 对了，我的羽绒服在哪儿？ 送去干洗了。 梅雨琛说完突然歪着脑袋， 你去哪儿啊？ 回家啊。 有事要吗？ 没。 那回去做什么？ 白思君一下被问住了，今天是周日，他回去多半也是打打游戏看看书，但是反过来想，他留在梅雨琛这儿又是做什么？不过这个想法他没有问出口，因为他脑子里又想起了昨晚蜷在他身边的那只大猫。和梅雨琛短暂相处的这些日子，白思君看出梅雨琛是一个不会轻易表达内心想法的人，所以他擅自揣测梅雨琛是不想让他走。不管梅雨琛是闲得无聊也好，还是真想让他陪着也好，反正他本来也没事，待在这里也无妨。他又重新脱掉外套和毛衣。 我在这儿不会打扰到你。 梅雨琛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脱衣服。等他整理好头发之后，梅雨琛才道， 不会。 说完之后，梅雨琛就上了二楼。白思君突然觉得他刚才的问题应该是，我在这儿不会无聊。然而看样子梅大作家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。